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对黄海北道进行现场指导40周年报告会，27号举行。由黄海北道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机关和企业的工作人员参加。会上，黄海北道党委员会委员长做了纪念报告。他说，主体65年，1976年9月，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对黄州郡龙川合作农场和陈村合作农场等一些合作农场进行现场指导，并指明了我道实现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务和途径。他强调，要永远弘扬两位伟大领袖不可磨灭的领导业绩，并一心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周围，为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最后胜利而努力奋斗。